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身在不同。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982许愿曲。 我叫王文静，我跟他谈了一段为止于7年多的恋爱了，从初中到现在，大学一个在银川，一个在重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别人眼中的那种异地恋。刚到学校的时候每天都是一个人，后来慢慢开始怀疑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这段异地恋，直到有一天半夜吧，他给我打个电话，哭着说他想我了，他想见到我。我一句话也没敢说，因为我也哭了，我就坐在电话的另一端听他说，直到他累了睡着了。我挂了电话之后就想，或许是因为他，我才愿意坚持这一场靠着冷冰冰电话维持的感情。我自己也希望我们可以从校服到婚纱，因为爱吧，所以我想也愿意继续跟他一起坚持。我爱他，希望我们真的可以获得好的结果。 明天我们暂时要分离，电话中你不舍的语气，你说可不可以放你的心在心里，跟着我飞行，我们就可以永远不分离。每天要听一次我爱你，你说这样会感觉贴心，如果说我离去，你的心会下起雨，满天是乌云，整个世界少了

good sweet honey with a candy kiss. I do your laundry and I iron it. But the bestest thing to press is your sugar lips. Chocolate bunny with a spicy kick. I buy you cookies on the grocery list. 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直到有另一个人，能体会我的感觉。

Ba ba ba ba, every little thing you 对儿。 只想蓝蓝的蓝蓝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啊，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一时一时赖着你，我只想蓝蓝的蓝蓝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啊，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赖在这里。 Here it is. Don't be shy again.

快乐。可当我牵着你的手，傻乎乎的了，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。 们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，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，用静